叫做真。那这个假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其实现在真的有的妇女的子宫肌瘤是什么那种东西，是去做检查，这个礼拜有下礼拜没有的，真的有。那这样子的这种暂时性的这种肿块，其实就不一定是很严重的，这个像针一样长出一个什么肉，而是一些血液循环不良造成的肿块。那这种甲类的东西呢，芍药还是比较有办法的。那至于说用芍药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分成赤芍药跟白芍药嘛，那这个，哎，我这边刚有放一包赤芍，不见了，哎，哦，在这边。那赤芍跟白芍，到底哪个比较补，哪个比较细？这个历代争论到今天还没有结论的。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用的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要养肝血啊，这种养血滋阴，我们会用白芍。那如果是要破把那个淤血拉通的话，破淤血我们比较会用赤芍啊，就现在用药的习惯大概是这个样子。而临床上大家知道这样就可以了。以后如果有出现哪些方子，再跟同学说。我是想说，这件事让你跟助教商讨过，就是我问助教说，我是不是应该在讲一味本草的时候，就把它历代的各种用法都整理出来一次给同学。那助教就说那样子不好学，他说你最好是讲这个方，比较讲这个药在这个方的用途，然后讲另外一个方再讲它另外一个层面的用途。日子久了，让你讲的东西大家都记得，你一次全部泼出来的话，只是在做一些炫耀的活动，同学根本记不得那么多。那我想想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是稍微比较主轴的事情先讲一讲，那其他的层面的药性我们等到遇到了再讲。因为日后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现在教得很慢，是因为我们才刚开始，日后有些药都知道就不用多讲嘛，就会比较快。快了之后还会介绍很多方剂，那个时候从方剂里面去认识本草，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位好像医术很好的中医师，就是教那个神农本草经哦，然后就啪啦啪的从第一条教到最后一条，还补充一个药。然后听说上过学生那个忘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完全没有任何使用的实际的例子，然后就把药性啪啦啪全部讲一遍，那根本其实记忆上是有困难的哦。所以因为有一些前人的例子，所以我想我们只能讲一些比较相关的东西。那止痛是当然会有了，我们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啊，所以芍药能够通血，当然也能够止痛。那它能够让肠这个消化道的那个地方都放松啊，所以芍药是可以止痛的。那比较不能理解的药性是所谓的利小便，因为芍药不是一个直接用直接能利尿的药，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些能够让肾的这个利水功能加强的药会比较明显，比如说你甚至你喝茶都会利尿，对不对？茶都还比芍药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张仲景的方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张仲景的方剂有一个方叫做甘遂半夏汤，那个方剂就是说有一些痰水啊纠结在上焦，你要把它拉下来，用别的药都拉不下来。那那时候你在治疗痰水药里面，你要加芍药，加了芍药以后，它会把这个痰水拉下来，然后代谢掉。或者是将来我们会教到有一个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它那个也是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人他的肠胃道哦没有能力把这个水拉到下面去，所以你要用芍药帮忙一些其他的药把水抽下来，才能转到膀胱去。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是看得到芍药利小便的那个药性啊。那至于说这个益气的话，我想芍药它是一个比较滋阴啊的药物了。那配合一些补药来用的话是很好的，就是好比说我们如果用黄芪啊，或者是用那个白术啊，就之类补脾胃的药，那种补气药，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容受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如果用了芍药，它就会能够让那些药比较能够被身体吸进来。就芍药有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是用桂枝汤，里面是桂枝跟芍药相对，所以你会觉得桂枝出去芍药回来拉成一个圈圈。可是桂枝汤是那个古时候的那个《苦行诀》里面说的小阳丹汤嘛，那 抚琴诀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汤叫做小鹰蛋汤，那小鹰蛋汤就是桂枝汤里面的桂枝拿掉，换成一味药叫做黄芩。黄芩是一个比较寒凉的药，我们一般用来清上焦火的啊、哦。那黄芩汤呢，是治那种急性肠胃发炎、肚子绞痛的那种药。那你用桂枝汤的时候，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芍药的力道，是因为桂枝的力量也很大。可是你一旦用到黄芩汤、小鹰蛋汤啊、哦，桂枝是阳，黄芩是阴，你用黄芩汤，你就会很明显的在一面给他喝汤，一面把脉，会把得到那个黄芩的那个药性呢，被芍药一下子就拉到这个区块去，然后那个地方发炎的脉就这样停下去，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芍药可以把那些黄芩的力的药性拉到这个脾胃下去，所以会感觉到芍药的那个拉力有那么强。那芍药的拉力那么强哦，相对来讲，我们上堂课好像有带到，就是芍药它会定出这个药作用的范围，三两芍药对三两桂枝，可以刚好让这个药的作用范围在人的脾表。其实这个方式的定义啊、哦，如果你是芍药跟黄芩同用，也有这个效果。就黄芩，如果你要补在一个人的表皮哦，你加了芍药，你会很明显的觉得黄芩的药性就被约束在皮肤，不会再往外跑，然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很挺，就是那个气会好像打气一样的感觉。用黄芩啊，补气的黄芩，黄芩跟芍药同用也有这样的感觉。那相对来讲，如果芍药用的越多，这个药的作用范围就会越收进去。那用的越少，这个药就会越往外面开，那种芍药的一个效果。像我们中医那种什么民间小故事啊，中医民间小故事讲说什么华佗跟芍药的故事，有没有人看过？那已经讲到烂了，对不对？就是说什么华佗啊，能够认识各种花药草的药性啊，可是就从来都不用芍药。有一天半夜就听到房间外面有女鬼在哭啊，那女鬼说：“我是芍药的花的精灵啊，你都不会用我啊，我很冤啊什么的。”让他起来跟太太讲，那太太就说：“天生万物一定有用的啊，你一定啊、就是。”误会了这个花哦，没有。然后等到有一天华佗不在家，他太太刚好 MC 来了，肚子绞痛，然后就把芍药的根跑出来喝了，然后 MC 痛就好了。然后华佗就说啊，果然我过去错怪这朵花，它其实很厉害的。这个故事保证是瞎掰的啊、哦，对不对？因为早在华佗之前，我们就很会用芍药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它有几个象征意涵，因为其实你真的开始用药之后啊、哦，你对于一个药物的药性是会有一种类似。那个就是超能力那种感应的，就好比说我一个同学，他有一次啊、热伤风，他那个是葛根汤症，那我就叫他去买葛根汤，就他就跟我讲说，好奇怪哦，葛根汤那一罐药塑胶罐握在手上，我的病就开始好了。其实真的会这样，因为中药的那个能量有很大一部分那个能量是不用实质的药进来的。所以有一些握药的方法，甚至是有一些药物是塞在肚脐上面，那个然后稍微揪一下，体内就有那个药效哦，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呢，照理说，身为一个神医，应该是接触到一个草药就能够感觉到它的某种能量才对。可是芍药呢，就它感觉不出来任何能量，那你就知道芍药这个东西它的能量是多么的收敛，对不对？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教中医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来听课的朋友啊，是我的日文班的学生。那我日文班的学生都是漫画迷啊。那时候已经是六年前还是多久忘记了？那有没有那么久？好像没那么久啊，2004还是2003吧。那个时候，那些因为是漫画迷，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漫画的象征物来看待这些药味。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卡通啊，叫做《猎人猎人》，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啊？那个《猎人猎人》里面有练一种气功，那个气功呢有一种方式叫做绝，就是把全身的能量都封在身体里面，别人就不会发现你。然后我那些学生啊，他们听到我讲芍药的药性，就指着这个书说：“这是绝，这是绝啊！”就是把全身的气息都隐藏起来的一种功力啊，就是漫画迷的发言了啊，就是请各位见谅。但是就是大概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会把这个人的身体能量收敛起来，而因为他能够收敛我们的能量，收敛我们的血，所以呢，中国人总是会觉得它的味道应该叫做酸。因为酸会收敛嘛，对不对？可是芍药的味道真的不酸，《神农本草经》讲味苦平，对不对？就是它是不是一个酸味， 那芍药闻起来啊，那臭臭的。那如果你把一片芍药放在嘴巴里面含着哦，那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判断，就会说它有味道，还蛮难吃的，可是我说不出它是什么味道。所以它的味道是一种很暧昧不明的味道，是一种很收敛的味道，但是不是酸啊，它那跟真正的酸味又不一样。那真正的酸味其实像是乌梅啊，庄仲景在治厥阴病的时候用乌梅丸。那厥阴病是一个阴阳离脱的病，那用乌梅这种很酸的药能够把阴跟阳再搅在一起，就是真正的酸药是把阴跟阳连接在一起的。或者是有一种药物，它是只有酸味没有别的味道，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的话，一次用5两煮水可以救一个人虚脱，那就一个人太虚了，以至于他灵魂要离开身体了，你赶快用这个酸药，其实灵魂跟身体又粘在一起，就是这种酸味可以把阴跟阳、灵魂跟肉体粘在一起啊，就是这个酸味药在就真正的酸味药是有这种作用存在的。那那种，但是乌梅跟山茱萸都算很酸，那芍药就是那种最大范围的收敛，所以就不完全吃不出酸味了。那中间值的就是传说中可以什么细白脉的苹果，就是什么吃了那个苹果那种酸就刚刚好，什么都不好收敛，去收敛你的经脉啊，那就让你的铁轨变得比较狭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这个是啊芍药的药性啊，大概跟同学带过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剩下一点点，我要跟同学说一下我们有一些药在哪里买。那首先呢，我们其实买药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录影了哦，因为有些网络是给大陆的同仁看的嘛。在你关机前我要说一下，就大陆人好可怜哦，那个我在大陆啊，去中药行啊，比如说四川成都的那个什么北京同仁堂啊，我看到里面的药材觉得好烂哦，就看了几家中药行都觉得药材好烂哦，就是我要去看水蛭啊，但水蛭是那种完全不会吸血的那种，那不会吸血水蛭有屁用啊，就像你蜘蛛伞去拿喇牙做，那么不会吐丝的蜘蛛有屁用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啊很多都不好，经济也不如大陆的进步啊，但是呢至少我们吃到的药比你们好哦。就是对不起哦，好像忽然跟大陆这样炫耀起来。好，那就关掉，那买药的事情我们关机再讲。